OK， 这样的一首歌呢也可以归入到开头秒杀系列哈。女生扣人心弦，节奏旋律呢结合的是天衣无缝，副歌部分的 running out 呢听过之后呢是洗脑又中毒啊。那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成为很多人的在最近收藏歌单里边的一首了。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赶快把它放进去吧， running out 来送给大家。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说生活给予的都是良药啊，打败逆境的时候呢要带着微笑，某些时刻呢让你行路无方，不要气馁，更不要悲伤了，那更不需要紧锁起眉。那南征北战的最新单曲微笑呢要告诉你，就是当下呢对着镜子练习上扬自己的嘴角，你会明白眼泪呢不过是生活的配料，而笑对一切才是最真实的依靠。所以呢听听看这一首新歌，来自南征北战的微笑。 忘记了微笑，从不讲没完也没了，只剩下虚假的陪笑，让我的情绪不再那么美好。我不要那些顾虑和烦恼，别胡思乱想被雨雨缠绕，敏感的体温里的烦躁，我的人生用不着谁过来干扰。 会笑的人都是美丽的，你不知道自己也很有魅力的，越有阴晴圆缺人家背回离合，告别的地方还有别人可以情投意合，对着镜子练习上扬你的嘴角，把镜中的人拉回原本的轨道，眼泪只不过是生活的配料，而快乐才是最主打的味道。 我张开翅膀迎接新生的来到，穿越了喜悦和悲哀，我将看到距离越来越少，微笑微笑微笑微笑。最值钱，善良是最美的诗篇，亮点堆积操场之边，亮点点追赶的是直线。我不要走那些弯路，没有捷径可以通向最终蓝图。你可以说顽固，为了更好，因此我的我不贪图。 转眼又过了一年，我要新的改变，有多少的世界被偷换了概念，曾陷入了一个无尽的怪圈，我要跟过去的不快说声再见，不想听那些信口开河的花言巧语，也受过了自私和自以为是的闹剧，我想远离是非就分，拒绝沽名钓誉，回到一个拥有完美日落的岛屿。 我展开翅膀迎接新生的来到，穿越了喜悦和悲哀，我正看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少，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南征北战的微笑啊，话不用多说，听过之后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在歌曲当中悟出一定的道理，是吗？好了，那我们就来继续听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胡彦斌的一首新作了，我不确定。那大概呢，是从去年开始呢，胡彦斌呢开始尝试了转型了，开始了创作电音苦情歌了。论音乐素养和功底呢，我相信呢，没有人会质疑他啊。 比较惊艳的是，胡彦斌在歌曲里边简单直接的虐心歌词呢，基本不给自己留余地。像一首歌呢，也是剖析失恋之后的情感挣扎，不确定是否有坦然自若的决心，在遇见你只能是假装不熟悉，不确定是否有抹去回忆的勇气。没有关于你呢，也只能从旁人的口中打听，所以对你呢，只能选择下意识的逃避。那真心爱过的人，大概在这首歌曲当中都会找到自己的影子吧，是吗？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胡彦斌的《我不确定》，讲求情。 这些年见面都假装不熟，谁给的逼真也假装不熟。所有偏不顾心里的感受，对你的禁说全部都来自共同好友，不问何时怕覆水难收、在爱的年久也很不想多说，去哪里逞强有人会感同身受，别指望来了就会能够是变有，别一不深情决定，记忆的伤口再有多久才能彻底把你抹去，也不肯定要几点大度的勇气才够做如意的心感情，我只能像现在这样不吵不闹不对不起，安安静静的与你再无任何交集，我不确定别让我再遇见你、 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welcome bac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首新歌啊，是来自鹿晗的一首叫做是时间停了。 那这一次鹿晗呢，用温暖的声线呢，诠释了成长的命题，从探索未知到回归经典，用最简单的钢琴配乐，最纯粹的嗓音啊，那唱给了所有想要记住的美好经过，给不善言辞的你们，给一起成长的你们。所以听听看，来自鹿晗《时间停了》。 时间停了，那些故事不用再说了。Oh no, oh no. 一夜长大之后的我，还有一句没说的抱歉要说，有很多的诺言没兑现，一开始的冒险没终点。一边清楚，眼睛却开始变模糊。哦，请别戳破藏起的脆弱，美好的经过，想要你记得。迷路的我还继续漂泊，也许会曲折，但有你才值得。可能现在你不快乐，可能那些伤口都还没愈合。后来我也学着沉默，学着面对遗憾，不愿再去说，脑海里对不起循环着，那一段我一直收藏着，害怕睁开眼回忆就已经飞走了。哦，请别戳破藏起的脆弱，美好的经过，想要你记得。 有些话还没有说够，想为你唱完这一首歌啊！这些时刻你总会记得，也许会曲折，但有你才值得啊！请别戳破藏起的脆弱，那美好的经过想你记得，迷路的我们还在漂泊，我永远会记得属于我们的每一刻啊！没错，清亮清新的嗓音，旋律十分优美。是的，时间停了，突然发现呢，我们都已经长大了，磕磕绊绊，最难得的还是那份初心呐！所以呢，我们再次感谢鹿晗带给我们这样一首新歌《时间停了》，你还喜欢吗？ 心已上霜，柳叶天天也在寻找夏天的下落，心与恋爱的呼吸，飞越海洋的距离，每分每秒每天时时刻刻在延续，多少情与你和你而未来的是空虚，放开我们的怀抱，让我们的爱带动世界，注意义 Come on everybody 打开你的心 All around the world 坐单单地说爱、的注意义每天都让我想着flowers bloom for every girl on Valentine. Every breath of love we breathe, cross the ocean overseas. Nothing can hold back the magic that was made for us. Power don't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Hate don't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People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with love. It's time to make a better place for us to live. 我最新单曲呀呀呀，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全球独家大首播。 听说前面的人是有邀请，人人很兴奋。请你讲我第二名，我得到最后只差一分。

一首情景剧一样的歌啊，听完这首歌呢，就会感觉像自己演了一出戏一样，是吗？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新裤子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啊。那刚才给你播放的呢是一个新编的混音版，据说呢在最初发布的时候呢，很多人听这首歌呢，都流下了眼泪了，好像呢自己就是歌曲当中的那个人啊，一个人在大城市里挣扎，谈理想是件很奢侈的事儿。那这个新编版呢，应该更催泪了啊！我算了一下呢，大概每3-4秒就会有一个场景音效。连在一起呢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每个音效呢都会有深意啊，比如说像婴儿的哭声意味着青春结束，最后的雷雨声呢也是彻底的杀死了回忆等等等等，很容易激发我们的共鸣。那你可以把这样一首歌曲呢下载到自己的播放器当中，随时提醒自己，没有理想没关系，好好活着，活着比什么都重要的道理，你明白了吗？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荫摇晃，我和他清白明亮，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跟我们头上，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词流浪，我爱你呀，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谎啊，可时间会擦掉沉默的话，很爱你呀，一沉默一眼泪一阵好时光，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我们来继续听歌。那下面这首歌曲呢，是许飞在2012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叫做是《寻水的鱼》啊。那么从歌名上呢看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悲伤的、很舒缓的一首歌。但是呢，从这首歌当中呢，许飞呢也是首次尝试了轻摇滚的曲风。那轻快的节奏呢，让原本有一些忧伤的歌词呢，多了一些豁然，多了一些豪气和坚毅，充满着很多的正能量。正如这一首《寻水的鱼》所唱的那样，我自由的游弋，寻找着自己渴望的那片天地。所以呢，我们来再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许飞的《寻水的鱼》，掌声请。 轻轻掉进你的怀里，我自由。 OK， 许飞选水的鱼啊，听过之后呢，时间差不多了，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推荐给你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那么在90年代呢，他用一首《红日》征服了无数的人的心。而在2011年呢，时隔五年之后呢，再次带给了我们一张专辑，叫做是《似曾相识》。那说到这儿呢，不用猜也知道，李克勤，对不对？没错。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为你推荐的就是他的那首《似曾相识》啊。那真挚的情感再加上美丽的诗句，这样一首歌呢，相信大家也一定都会喜欢。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战马能量音乐，那春晖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开心和快乐。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吧，拜拜。 你的眼神似曾相识的相遇，没有暖身直接沸腾的情绪，就算是难题，就算不讲理，有杂音就更任性。一个沉默似曾相识的对立，过后争执不断的孤寂，谁都希望自己有权做决定，不想听别的指令。我不认你，我们都不认你，总认为爱错了人，所以才伤心。从不相信，倔强的不留余地。爱会窒息死去。像似曾相识的倦意，不想委屈修改梦想的激情，迁就当成拘谨，固执的虚名，能完全紧贴的心。我不错了人，所以才伤心，从不相信，倔强的不留余地，爱会窒息死去。再重复不由我不行，所谓幸福不是用完美定义，而是互相体谅，彼此感激。 Welcome with